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探寻民国历史。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克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上一集中，我和杨飞关系改善了不少。在一次聊天的时候，他让我给他取一个代号或者叫名字。我看着他 T 恤上印着的五角星图案，我突然想到他穿过一件胸前印着大海龟的 T 恤，于是我说叫你龟龟如何？龟龟。杨飞重复了一遍，然后双手啪地一合，满意的答道：哈，真可爱的名字，就叫龟龟吧。自这儿之后，我就成了海豚先生，他成了龟龟小姐。 你说你是 CICA 毕业的？ 杨飞为刚得到的代号龟龟小姐高兴了一番之后开口问我。 这名字如雷贯耳，但一直不清楚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能跟我说说吗？ 可以啊，按什么顺序？时间还是空间？ 按时间吧，我可不想要你给我背一篇关于 CSE 的空间布局的说明文哦。 那从哪开始说起呢？ 就从你是如何被录取的开始吧。 我只稍微回想了一下，随后在不至于泄密的前提下告诉了他关于 CSA 的几乎一切真实的情况。如果是别人，即使不泄密，我肯定也不会说。但杨飞不一样，他父母和我是同一个系统的人，所以他对我来说不是外人。所以他之前问我从哪毕业的时候，我才实话相告。 CICA 在国家的高考招生计划里找不到这个名字，他是完全独立的自主招生的。每年高考前 ,CICA 就会派人去各省重点高中挑选苗子。候选对象都是学习成绩好、头脑灵活、知识面丰富、身体素质棒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简单说，不仅仅是学霸那么简单，要求的是综合素质拔尖。被选定后是否会被录取就看之后的高考成绩了。每年 ,CICA在全国招收120名学员，而且面试时考官不会告诉你进去之后学什么，出来之后干什么，只告诉你进 CICA 不用交任何费用，与军校一样，每个月还有津贴，四年毕业后包分配，但是前提是要放弃许多东西，忍受许多规矩。我当年能被 CICA 选中，纯属是弄拙成巧。CSA 的考官来学校面试的时候，当时的我 正高烧40摄氏度，脑子里一片朦胧，如同被灌入了热乎乎的浆糊一样。不过现在想来，我能被选中还得感谢那次发热之神降临在我的身上。当然，如果真的存在发热之神的话，第一道面试题是这样的：现在你走进了一条胡同，走了100米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条死胡同，但你继续往前走，又走了50米，被两个壮汉拦住，他们要你交出手中的绝密资料，可那资料又绝对不能落入他们之手，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那两个壮汉你是绝对打不过的，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我想 CSA 的面试题肯定都是高智商的游戏，肯定有一个高智商的答案。可我这个时候脑子一片混沌呢，比盘古开天辟地时还要混沌，怎么想得出来呢？跑吧。我毫无底气地回答。我那个时候智力有障碍，不能用智慧对付那两个壮汉，那就只能发挥动物的本能，跑。考官似乎很惊讶地反问我：跑？我可说了，那是一条死胡同。考官反问出这样的问题，我也同样深感吃惊。我想，他难道也在发烧？往后跑啊！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听了我的回答，考官低头写下了什么，然后问了第二个问题：如果这个时候你背后又出现另一个人，你该如何办？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得，还是发挥动物的本能，跑。考官又问我：往哪儿跑啊？此时你的前后都有人。跑，只能前后，不能上下。我毫不犹豫地说：还是往后跑。考官又低头记下了什么。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假设我住在地球上，正准备策划一项犯罪行动，你住在天上任意的一颗星星上，并且在任意颗星星上你都可以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地球，而且都是一样的效果，你打算选哪一颗作为你的观察点来监视我，使我不敢轻举妄动？条件是你的选择必须既能对我产生威慑力，使我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又能使你自己最轻松。天上那么多星星，选哪颗好？最近的那颗？但是考官说了呀，通过望远镜都能看见地球，而且都是同样的观察效果，这样远近就没有了意义，肯定有一个最佳的选择。而我此时的脑子如同绞进了海藻的涡轮一样，实在没办法转起来，连平时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九大行星的先后顺序都无从记起。说到星星，我突然想起了熟悉的小王子这个故事。我想反正已经考砸了，于是干脆借用小王子里边的话来回答：我不具体选择哪一颗，我只需要让你知道我就在某颗星星的背面，这样当你仰望繁星的时候，你就会想啊，我的监视人他就在那儿，就在某颗星星的背面，这样你就不敢轻举妄动。考官听完我的回答轻轻地笑了，以我当时的神智分辨不出到底那是满意的笑，还是觉得我的回答不伦不类的笑。不管了，反正面试结果绝不会因为我分辨出那样是怎样的笑而发生改变。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题，包括心理测试之类的，还有严格的体检。我那天脑子可能真的烧坏了，好些事情现在都想不起来了。 CSE 和军校一样提前录取，高考分数出来后的第三天，我正趴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和老妹儿研究填报哪个院校的时候，一位双眼皮的漂亮女邮递员来到我家大门口， 朝着院子里边大喊：请受，有快件。听口音，这个女人应该也是本镇上的。签下我的大名之后，漂亮的女邮递员看着我的签名笑了笑： 啊，很好的名字，恭喜你啊。啊，谢谢。 我不知道这个漂亮女邮递员是因为我有个很好的名字而恭喜我，还是因为我收到了 CICA 的快件而祝贺我。如果是后者，那她错了。第一眼看见信封上 CICA 的署名时，我也兴奋了一下，但马上冷静下来。我知道这里边不一定是录取通知书。就如同以前每次收到印有某某杂志社的信封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围上来说： 哎，有稿费了，又有请客的嘞。 可拆开一看，大多是凄凄惨惨的退稿信。不录取也寄封安慰信。我想这 CICE 的售后服务也真是可以啊。我一边拆信一边想，一旁的老妹不耐烦了，一把捞过去嚷嚷道： 哎呀，急人。 老妹儿撕拉一下就撕开了信封，从里边抽出一张红色的长方形卡片。两秒钟后，她忽地站起来，挥舞着拳头转身朝屋内跑去，边跑还边喊： 妈妈，哥被录取了，被录取了。 听到我老妹儿那样嚷嚷，我这眼泪刷一下就流出来了。 CICA 那可是我一直梦想去的地方。经历那次失败的面试之后，在老师和同学还有家里人看来，我似乎对能否进 CICA 持无所谓的态度。其实我心里很失落，唯其在意，表面上才装作不在意。 CICA 的大门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拱形混凝土建筑，上面的横梁上没有校名，两根侧柱上也没有其他任何标志，只是左右岗上两名荷枪实弹肃立如雕塑的卫兵，向外界传达出这绝不是平凡之地。从大门往里望去，只能看见一条笔直的大道，很长，看不到尽头，但不是特别宽，刚好可容两辆重型坦克并排通过。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亲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道两边共开了四个小门，左右各两个，每个小门通往一个学区，左边是文学区、语言区，右边是特训区和技侦区。学员在每个学区里学一年，四年之后毕业。为什么要设立文学区，而且要首先在那儿待上一年，这个我不知道。在 CICA 里边没有为什么，只有执行和学习。教官命令什么，我们就执行什么，教员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执行教官的行政命令和完成教员的学习任务并达到他们的要求，就是我们在这里的使命。当然，达不到 CICA 的要求和意志薄弱坚持不下去的人是可以要求或者被要求出局的，但这都是极少数。出局者在离开之前必须与 CICA 签订一份保密协议，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向任何人透露 CICA 里面的任何情况。三年之内不准出国，五年之内必须每年向 CICA 提交一份关于这一年自己的行踪和参加重大活动或组织的报告。其实出局的人大都是在前两年就被淘汰的。前两年我们根本没有获知比出进 CICA 时更多的关于他的信息，甚至连 CICA 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不知道。CICA 每年都要评出本年度的最佳面试题答案，我为什么会被 CICA 录取的疑惑和进入 CICA 之后的担心， 就是在其公布当年最佳面试题答案的那一刻彻底消除的。自从进入 CSA 之后，我就一直担心，突然有一天某个领导找到我说，小琴呢，对不起，我们弄错了，你呢没有被 CSA 录取，可以回去了。这种担心就是在 CSA 公布最终面试题答案的那一刻彻底清除的。在校园局域网上看到本年度的最佳面试题答案的时候，我这整日惶恐不安的心终于平定下来，我的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表的庆幸感。就像这段时间我一直坐在一架出了事故的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的飞机上，而现在飞机终于平安着陆一样。 CICA 学院2003年度最佳面试题答案及点评。第一题最佳答案，往后跑。与此答案相同或者相近者占录取者比例100%。点评，这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很多考生因为考官着重提醒那是一个死胡同而自己走进了死胡同。教训，不管遇到何种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从主观环境里拖出来，跳出局，以局外人的思维客观地判断形势，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第二题最佳答案，往后跑。与此答案相同或者相近者占录取者比例93%。点评，很多考生想当然地把后来出现的那个人看作前面那两个壮汉的同伙，可考题中并没有指明。教训，观察对象时要细心全面，没有足够说服自己的证据时切勿主观论断，避免自以为是。第三题最佳答案，不选择某颗具体的星星，而选择躲在某颗星星的背面。这样当罪犯仰望繁星的时候就会想，啊，我的监视人他就在那儿，就在某颗星星的背面，这样他就不敢轻举妄动。与此答案相同或者相近者占录取者比例0.83%。点评，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但又不让对方弄清自己的具体存在，这才是最让对方无计可施的威慑。教训，有时候非现实性的威慑远远大于实际行动所产生的效果。 0.83% 就说明这120个被录取的考生的回答当中没有与这个答案的相近者，只有一个相同者。大家都猜测这个人会是谁，竟然说出如此唯美而又具有软杀伤力的回答。唯美而又具有软杀伤力，这是我们那届仅有的四位女生中的一位点评。这个人叫焦杰，是我们那届四大巾帼之中的浪漫派。进入 CICA 之后，我才知道能进 CICA 的除了身体素质好、成绩好这一共同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很有特点。比方说这个浪漫派的焦杰，看上去外表柔弱，脸蛋漂亮，声音细腻，我们都不堪其苦的野外拉练被他憧憬成寻找白马王子之旅。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是练长跑的，还在全国拿过奖。还有古姐，冷若冰霜的古薇娜，这是古墓派，一个会面从不主动打招呼也从不微笑的冷面女生。她极有语言天赋，不管哪儿的方言简单教教就能很快说得有模有样。至于外语，她精通英、法、俄、拉丁四种语言，还粗通七八种其他语言。语言区的结业考核她是我们那一届的第一名。还有口技厉害，学起动物叫来惟妙惟肖，很可能连动物都分辨不出来这是个冒牌货。 还有辨识能力超强的。比如从来没有见过同学们的父母，在家长联谊会上帮老师组织接待，不用人家介绍就能准确认出这是哪位同学的爸爸，那是哪位同学的妈妈，几十位家长无一认错。所以 CICA 的学生又戏称学校为门月馆。你知道门月君是谁吗？我问正坐在对面津津有味地听我讲故事的杨飞。 门月君？ 杨飞右手肘拄在桌子上，手掌撑住下巴，眉头微锁，好像正在把门月君三个字输入大脑，努力搜索。 春申君、孟尝君，没听说过有门月君呢。 不过几年没念书，历史都忘光了。 这不是你的错，史书上没有记载，就是上网也肯定查不到。 哎，那你还问我？ 杨飞猛地缩回了手，瞪大眼睛瞅住我。别急，但是门月君确实存在，只是不是本名，就像你本名不叫龟龟小姐一样。 啊？ 杨飞眉毛微微向上扬起，眉眼间挤出两条细细的皱纹。至于原名，你也可以根据 CICA 里面人物的特点来归纳总结。 哎呀，见识短浅，孤陋寡闻，我猜不出来。 门月君就是孟尝君。 门月君和孟尝君有什么关系啊？ 孟尝的拼音首字母是 M 和 C， 门的首字母是 M， 那至于 C 吗？难道不像一弯月亮吗？杨飞想了一会儿之后若有所思地嘀咕， 好吧，我承认这能联系得上，但是孟尝君与 CICA 又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就不方便说了，毕竟这也绝非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 为什么呀？ 杨飞仿佛眺望似的眯起眼睛，我没有回答。过了一分钟之后，他突然像中了一张不大不小的彩票似的笑着说道， 哼，我知道了，孟尝君的门下那可都是什么什么之徒啊，不过门月馆这个名字倒也挺好听的，很像隐居深山的某个武林派别的名号，既然 CICA 这么神秘，那你在里边都学了什么呢？ 这个就不能说了，这有规定。 泛泛而谈一下嘛。 我在 CICA 当中到底学了些什么？杨飞想打听的东西还真是仔细，不过有些事情也是可以和他说一说的。那几年我在这所学院里面到底学会了什么？如果您想知道的话，请继续关注特勤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道不尽的千古英雄，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的经典记忆，听不够的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